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1号，星期四，都三月份了。有人还沉浸在过年的氛围当中，包括我们一些片话也在说这过年该怎么过，但其实很多人心早就收回来了，已经准备开始新的征程，比如说找工作啊，比如说呢跳槽啊等等吧。那今天呢，我们的专注的焦点啊要聚焦在这个大学生身上啊，我们好些内容都和大学生有关，因为大学生就业呢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不知道什么事情啊，慢慢的呢有一些大学生啊，他们觉得可以不着急找工作，还有一些大学生说，哎呀，找工作太难找了，我怎么到处都碰壁呀。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不同的人真的有不同的见解。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嘉宾是专门做职业规划、职业生涯咨询和讲座的吴科。吴科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吴科。 哎，吴科，你觉得为什么有大学生觉得找工作特别难？那么现实的供需的问题我们先不说哈，我们来说说大学生的心态的问题。你认为他们觉得大学生他们认为找工作难，自己的心态有哪些是正确的，有哪些是需要调整的，有哪些呢是个性化的？ 我觉得这也跟找对象一样，高不成低不就 啊。高不成低不就， 高不成低不就，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对不对？ 当然这标准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大学生啊还是说属于象牙塔里，他跟真正的职场社会连接的比较少。 嗯， 你像包括说半年之内离职的大学生，最容易说出现的说，哎，你为什么离职啊，他最容易的回答是说，哎，这个工作跟我想的不一样。 嗯， 那也就是说他对很多的职场的具体岗位情况、工作强度、工作内容实际上是缺乏一个基本认知的。 好，这是一块啊，就是说他不了解实际的工作是什么哈。另外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啊，就学这个学那个，考这个考那个啊，很多事情他都要去学，都要去了解。那对此有一位网红校长，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啊，这就是贵州大学的校长郑强。因为呢他的发言啊跟一般的大学教授和校长不太一样啊。他为什么叫网红校长呢？就是因为他首先他挺敢说的，第二呢他说的呢都是一些大白话，实在的话，所以说被大家容易接受。前两天呢他在上央视这个开讲了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就说了说啊，他对于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应该学什么，工作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现在大学同学们的负担甚至觉得喘不过气来，你们受了一个错误的误导，以为在就业的时候那些要审查你们的人是不是在看 你们的履历当中写的你读的课程越多就是越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忠告，在读本科的时候应该以精读、夯实专业基础和基本的人文思想为最重要的目标，不要学得太满太多，先要夯实基本。这就如同武术，蹲马步、举杠铃、拉引体向上，你能够把自己这个身段这个坯，就材料的坯塑造好，今后广阔的前程就等着你。而过早的患得患失的去考虑所谓我专业今后要搞什么，有什么工作、什么工资，我认为都是一种短视和不必要的心理负担。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要稍微说一句，就是现在媒体或者有些个别的小报让我们的孩子们特别的沉重，说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在浙江大学当了这么多年教授，我太了解了，全国多少单位需要我们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孩子们去奉献，去真正的建功立业。但是我们的孩子们真是去了需要的地方吗？不是，是把自己挑剔的东西当成了第一位。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找不到工作，是可能现在享受的工作你们不太容易找得到。真正你们谁在座的想到贵州去，我现在就把你带走，机票我都给你们买好。所以我要讲，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不太容易找，艰苦的工作你们不太愿意做。所以同学们，整个大学期间我希望你们简单一些、纯洁一些、自然一些，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大学生活。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一定会给你带来学习的动力、生活的幸福感和面对未来的一种幸福的憧憬和希望。 嗯，好，嗯，好一碗励志鸡汤。哈哈，那么我总结一下，校长的意思就是两层。第一个呢，上学期间你学的东西不要那么功利，也不要那么杂，要专一，要精啊，这是他的一个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找工作没那么难，你要找享受的工作很难，你要找让你吃苦的工作还挺多的。嗯，我想问问吴科，你怎么来看校长的这两层意思？ 没毛病，但是没什么用。 嘿，你敢说校长的观点没什么用？ 对， 那底下鼓掌是为什么鼓掌呢？ 因为他说的没毛病。 嗯， 就是从道理上讲，校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确实，我们现在大学生，那先说第二个观点吧。他第二个观点，为什么说大学生，就是找工作确实不难，确实不难，因为我们的用工量，我们的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的量在那摆着。所以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按一个人对一个工作机会的话，不应该有这么多找不着工作的。 嗯， 那么但问题就在于，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校长那个年代找工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嗯， 现在找工作他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啊。 嗯， 他不是为了奉献啊。他跟对 现在的这种观点，未来会不会吃亏，会后悔？没有谁为他们证明过现在这种观点在未来就一定会对。 但是有很多人证明了这种观点在以前是对的。我们现在管这个叫世俗的成功。 嗯， 世俗的成功，比如说你坐在一个特别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办公室里边，做一些让人家特别羡慕的工作，工作量比较低，然后年薪非常的高，这个我们管它叫一个世俗的成功。 嗯， 这种世俗的成功，确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几乎的所有的媒体上，我们全在宣传把这种形象作为一种我们的成功的定义。 嗯，那它背后有多少艰辛的付出，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但是因为那个东西， 而且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也付出过很多呀。 这就相当于，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宣传的一个策略。 我们再回到校长的观点当中来，就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学生们确实是这么想的，不像老人家您当年那样了，是不是？ 对对 啊，但是校长意思是我苦口婆心的告诉你我的人生经验呀， 但时代变了呀， 嗯。 就时代变了，你像校长那个年代，包括说我父母那个年代，那会儿说大家上班首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然后在温饱问题之上，那么响应国家的号召，我要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年轻人你问他愿不愿意做社会做贡献， OK 可以的，你问他说要不要解决温饱问题，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解决温饱问题、 嗯、 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甚至不需要对他的家庭负责，因为他的父母有办法自己养老， 嗯， 他不需要对家庭负责，然后对社会负责的时候，他又很难用一个宏观的眼光看我具体做什么工作能对这个社会真的有特别重要的帮助的时候，那我一定会去追求世俗上的成功，因为在他们面前并没有很多路去选。 刚才啊，嘉宾吴科谈到了一个，就时代变了。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变了，他们的家庭变了， 对，家庭条件不一样了。 好，那结合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我手里找了一个新闻报道，这报道不是北京的，齐鲁晚报在山东、嗯、啊，山东的就业季啊，大学生的慢就业让很多奔波于各大高校招聘会的企业很苦恼。 对，慢就业。 举个例子，一家服装企业的招聘人员说，很多学生在观望，所有的热情介绍不见得能换来一份学生的简历。一家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四个职位，共计100多个岗位。工作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先加学生微信，方便日后微信联系。可是人家根本不联系。还有一家在公路工程公司工作的招聘人员张女士也很无奈。她一直在找这个工程类专业的学生，但是有一次他去一个专业对口的学校，带着20个人的招聘计划去，一上午统计表里只留下5个学生的信息，来咨询的有一些但不太多，他也很无奈，按道理我们这个薪资在行业内水平算不错了，也没有来。再来看另外一家啊，从事汽车研发的公司，那么他们说每次都得自己往展位上去拉人，跟前几年招聘会上学生挤破头投简历完全反过来。他说现在的毕业生找工作特别挑剔，非常关心福利、假期、薪酬，但一听说要下车间，那就都打退堂鼓了，觉得这个职业的性质不了解啊，要干工程师，可是在我们这儿就必须是从基层实践开始的呀啊。你看看，这就是来自招聘方一线真实的体会啊，一线真实的体会。当然山东是这样，北京吴科你也接触过不少啊本地的院校，你感觉跟这一样吗？ 北京是这样，因为北京跟山东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北京这里知名企业多。 嗯， 知名企业多，它有一个在招聘上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不用跟你细讲，我不用跟你求着你来，因为我是知名企业，所以你天然的对我有一种权威，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向往感，所以我就说我只要打开门招你，你就会进来、嗯、 所以呢在北京情况有所不同。当然我想各个省市啊都有一些拳头企业龙头标杆是吧，那这些行业和企业 大学生不见得知道，他们是在大学里边，他们能了解到的企业很可能就是全国知名，地区知名他们很可能是不了解的。 嗯，但是他们至少了解行业知名吧，他们学这个专业总知道吧， 那还真都不好说。 嗯， 因为这个要看他们学校，就是一个是这些行业知名的企业有没有说去到这个学校里边做一些包括文化宣传的活动，一些学生活动的赞助，包括有一些宣讲、嗯、他有没有具体去做。二一个它的媒体曝光度是怎样的，这个要综合的去考虑。你毕竟我们不能说，你比如说现在 不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学生他学这个专业，他连这个专业里的行业老大哪家企业他都不了解的话，这样的学生到社会上是没有用的。 是的， 不要指望着学校或者说企业来推荐你，这样的学生你就会被淘汰的。你学这个专业你这样不了解这专业的龙头企业是什么，难道你等着天上掉馅饼给你啊？这个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可以 忽略了，让他在社会上啊自己摸爬滚打几年，慢慢就明白了。 可是你这样会忽略掉80%到90%的学生。 哦，不会的，不会的。那我认为现在的孩子们不至于那么的短视和无知的。有这个 在学校信息，在信息渠道的问题，信息渠道现在是非常大的被制约。 嗯、 有一些学生，我们在学校里边做这种咨询的时候，会确实有一些学生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哪个地区、哪个行业、哪个企业在哪块领域做得很好。但是这样的学生真的是凤毛麟角。 嗯、 理科生绝大多数的理科生，他们的重点的心思实际上还是放在实验室里头，他可能在纠结于考研或者考博这件事情。他到最考研和考博的最后的一刻，实在是没有信心之后，才开始考虑求职的时候。而那个时候他所做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就是写一份简历，然后就到求职市场了。他根本没有对行业做调研。而文科生的话，文科生可能这方面稍微好一点，可是文科生能够面对的企业和行业相对来说又比较多，他去整合这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对他来说工作量又过大。 嗯。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叫结构性问题，它根本不是说他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嗯，好，那么你刚才所说的是学生有的时候对于企业还不了解啊，我们把这学生分为几类吧啊。 对， 有一类是很了解，有一类呢、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啊。 是的， 一心只玩是网游、手机游戏啊，或者是去考他的公务员、研究生和做实验的等等。 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这个里面所谈到的，就是学生很挑剔，是吧？很挑剔。在北京，除了刚才所说的这种顶尖企业，学生要挤破脑袋进去之外，一般的这种公司遇到 害怕受骗，学生就是害怕受骗 啊， 因为他对这个市场不了解的情况下，他怎么这样进行判断呢？他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又不愿意委屈自己，他只能是拉长他收集信息的这个时间。 嗯， 他多收集一些信息做横向对比之后，他才能做判断。 我们综合一下啊，校长说因为他在学校里他最了解嘛。 嗯。 啊，学生不是找工作难，是找享受的工作比较的难。 对。 那么从刚才所说的山东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能够感觉出来，就是学生对工作很挑剔啊，福利啊、假期啊、薪酬啊啊等等。 对。 劳动法规定的我们自然是要关心，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些放在首要，或者是放在你不去这个公司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上面，那么就会让这些招聘方和学校很着急啊。 这里头是还是说那个你信息不足，你比如说现在我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奖金，好，这是算多还是算少？我现在我要做判断，我最起码要知道这5000块钱算多还是少，我才能做判断吧。 嗯， 而他如何去判断，他怎么着他得收集10几20个相同的类别的企业做横向对比，他都知道吧。 嗯， 所以这个现在难是难在这块儿，他没法做对比，你给他一个数，他不知道这数是多是少，他只能可能说看到媒体上或看到同学传说中，而传说我们一般会传说那些比较极端的情况，特别低或者特别高的，那这样的话他的信息还是他缺少一个对整个就业市场的一个宏观了解。 那在这个多投几次就知道了。 对，实际上只能说为什么说慢就业，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并不是说慢就业，他们心态上首先他们去招聘会，但是他们去招聘会的第一任务实际上是收集信息，而不是说直接就把自己卖出去。 嗯，那么说到这个享受的工作这一块，那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他们除了了解你刚才所说的企业信息之外，他们更看重的东西在发生变化，或者是看重的这些权重在变化， 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嗯， 这是我现在做这种大学生年轻人吧，不能说大学生，年轻人在做咨询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我做这份工作不应该它会导致我生活质量的降低。 对，于是呢这就会让我们这些老人很着急，知道吗？ 嗯， 就是你刚毕业什么都要是吧都有。 对， 那不可能啊。 但他真的是什么都有，因为他的家庭给他提供了。 嗯，好，你说的这一点也是现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啊。 是的。 大学辅导员说大学生慢就业差不多是从2014年15年才呈现出来的现象。相比于前些年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对学生就业心态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这些95后的孩子来说，没有很迫切的就业压力。不少学生的心态是没有理想的那就再等等啊， 有的呢就是选择参加各种考试，有的是为了特定的目标在努力，还有不少就是因为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很迷茫，总之都不着急找工作啊。 对，这就是职业规划迷茫，也是因为当他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怕的小孩找工作的时候这样说，你想找一什么工作啊？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差不多就行吧。像这样的孩子是最找工作是我们最不敢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差不多的标准就很模糊很模糊。 好，那你看啊，这个是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呢？不能这么理解啊，意思是人家庭有钱啊，他能供他几年，你让他去慢就业去呗，你放手呗，你老师，但是他可能有考核啊，这就业指标是吧，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那能让他们这样等下去吗？就是他们等得起，家里有钱是吧，或者说他慢慢的寻找，或者他自己特别迷茫啊，反正他也不愿意先上车再学习，他等得起是吧，等半年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等仨月也是等。可是你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说大一点，等得起吗？因为就业这个关系到的是整个， 等得起， 等得起吗？ 等得起。 为什么呢？ 如果企业真的等不起，他会提高薪资。 嗯， 而他没有，就说明他等得起，这是一个博弈嘛。 哦、所以你看，吴科，你的意思是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价格不合理，那我们就不买了，也不卖，合理了，自然有成交， 自然有成交。对你，你这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嘛，你真到逼到说卖方市场。就是这个求职者说了算的时候，你买方自然会提高的薪资，去尽量满足他们的所有的福利要求。你先看那些比较大型的互联网的公司，他对创新人才的要求就带来了高福利、高薪资， 好， 优良的办公环境。他确实啊，他因为他真的有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好，这倒成了企业优胜劣汰的一个加速器了，是吧？就是看你企业自己怎么控制成本，怎么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怎么扩大市场，怎么结缘啊，或者是增收。 因为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我们新一代的员工现在就是说，他这种情况，你说他是心态造成也好，社会造成也好，总归他是一个现状。 嗯， 你企业管理只能去适应这个现状，你不可能倒推回上个时代。 所以这个现况呢，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那这个考验就啊比较大啊。对中小企业来说，因为他没有那么的优势去吸引更高的人才来 画饼嘛。画饼，现在创业的都是画饼嘛，我给你分股权、嗯、我未来我公司会快速上市等等等等，都靠这样的来吸引人嘛、嗯、 所以呢，就是你看刚才所说的有什么行业薪资开出的薪资在行业里算不错水平的公司啦，也有其他的啊、这个企业服装企业啊，什么工程公司啊，还有汽车研发的公司，都感觉自己招人很困难， 嗯， 都感觉很困难。所以说那么如果这种现象哈、啊、它在一定的时间长期存在，而且数量还不低的话，那真的会对于这些公司的发展会形成一定的冲击。你要说它转型也好，提质也好，或者是淘汰也好，洗牌也好，那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是的。 哎。所以这个现象啊，我觉得值得我们重视。我们不希望企业在本身发展挺好的时候，因为人才的这个断档啊，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有哪些方向啊和思路可以让我们逐渐的解决掉慢就业这个现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我觉得解决不了，因为这是一必然趋势。 那、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呢，不能够缓解缓解吗？ 从职业规划的角度讲，我们推荐慢就业。 嗯， 因为慢就业实际上代表着它的试错期增长，就试错期。而 那你可以就业呀，就业之后再试错呀，别等着不就业。 就业的成本很高啊， 嗯， 就业的成本，因为你要签劳动合同啊，你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经验之后，你才这个从这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 你说就业的成本很高，那你在这座椅，咱不说代币啊，守株待兔加选择的这个成本，那不更高吗？你都没去干，你所浪费的这个时间。 不，等待跟收集信息是两个概念。 嗯， 我如果他只要一直保持着在跟整个就业市场发生信息交换，那么他就不算等待。 你这个由于纸上谈兵啊，犹如纸上谈兵。我搜集各种信息，参谋部送来的啊，侦查员送来的，我的特工送来的，你不干一仗，你哪知道你跟打得过别人呢？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这有点类似于你说是先恋爱好还是先结婚好？ 实在有点类似于这个，结婚的成本太高了，我们为了降低结婚失败率、 结婚的成本比找第一份工作跳槽辞职的成本还是要高很多的。 是没错，就是但是找第一份工作它相对于做兼职做实习依然是成本要高的、也就是说一个高成本的是就业，而低成本的是实习兼职，甚至说去朋友的公司帮帮忙做见习，去那玩一圈，这些成本都很低。 哎，吴科你说到这儿我就很同意了啊！你要说只是搜集信息那未免我认为有点片面，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都加进搜集信息的这么一个领域，我赞同啊！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这儿有一位实习生，他其实准确来说不应该叫实习生了啊，为什么？他已经毕业了，他毕业之后啊，他在很多地方都干过，而且是不取报酬的。我就问他，你去都去过哪儿啊？他说我跟过剧组，去过电视台，我爸说电台没来过啊，我想在电台再试试。好，前段时间呢电台的这个实习已经结束了，我说那你再打算去哪儿啊？他说我还打算再去另外一个电视台看看啊，好像他报社也去过了，他就想在传媒领域发展，所以呢他通过不同的这个机构啊，不同时期的这么一个了解，去发现他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他喜欢什么啊。但是目前来说他还在这个尝试阶段，还没有真正的跨入职场。 我这想这想法这做法也挺好，我们也比较支持这种行为。 嗯， 你比如说，因为你假设啊，江璐，你现在是一个招聘的人，你看到一个小孩说工作了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他换了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实习生一样，他换了五到六个企业，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的工作稳定性特别差？ 正式员工的话， 对，正式员工 那肯定呐，你换的太频了， 这个就没有责任感。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孩用了一年的时间，四处去实习，四处去体验，然后做义工，做廉价的劳动力，就为了找到自己的热情，那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对自己特别负责？ 我不一定， 不一定。 说实话，不一定，因为你在每个地方的这个时间都不长，我还是要看看你真正的能力。但如果说你同时跟一个应届毕业生比，那我觉得你多少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他确实是跟应届毕业 生比，但是你已经毕业一年甚至更长了， 对， 我不能把你当应届毕业生了，我应该把你当社招的人员来对待了。 社招的人员也一样，就这么说吧，一个人如果说他毕业一年的时间他只做一份工作，而且他会因为就是上一份工作选择的不正确，比如说因为哎呀，我觉得这个工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后来我辞职了，那么你觉得就是现在你把他招进来，你会不会你这个单位成为他第二个因为想象的跟实际不一样而被他炒掉的雇主呢？ 那我认为谁来都有这个原因。 不，如果这个孩子说平时他已经积累了七到八个这种短期时间尝试的话，他能，他最起码他在观察自己的热情和自己的天赋这方面是相对于其他人是有优势的。 哎，对，这个我赞同，就是他对于自己，就像刚才那个校长所说的一样，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情感会有更准确的认识，他不会冲动，不会有那种短暂的放弃啊等等。这个我倒是理解，但是如果说哈、一个孩子他在一年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换工作啊，来我这儿，以及一个孩子呢他这一年是换了七八家实习单位，没有真正的工作经验来我这儿啊，我到底要不要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考量什么？ 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跟大家来说我的顾虑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析分析，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上半段一直在说这大学生慢就业的话题啊，这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慢就业的学生在和已经工作了的同学去应聘同一家公司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竞争力或者是劣势呢？上半段啊，我举了一个例子，两个同学啊，一个同学在一家公司踏踏实实工作了一年，然后呢，第二年想要换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他的同学啊，这一年啊踏踏实实去了5-6家公司实习，了解情况，摸索，然后呢也跟他的同学去到这家公司去面试去了。但是呢，他这个不是在面试实习了，他是想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 正经工作。 哎，刚才吴科问我，如果我是招聘官或者老板，我愿意要谁不要谁，对不对？嗯，吴科，刚才你的侧重点是考虑稳定性的问题。啊、 我考虑的是这人的理智性的问题 啊，就是你别在我这又不合适走了， 对 吧？ 干两天就跑了 啊、你那个实习了5-6家单位的，你多少对于职业工作是什么有一定了解了，不会那么冲动了，对吧？ 这人就相对于更理智、更可控 啊，是啊，你考虑是那个维度， 对。 而我考虑的是，你对于我这个公司有没有什么作用？你毕竟在一家公司，在我们这行业里面工作一年了， 嗯， 是吧？那我得试试，啊、咱不能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那我也得考验一下你的工作能力，能不能够马上上手？那位呢，去了5-6家，可能行业还不太一样啊，不断的在摸索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然，我对你也没有成见，我也得拉出来溜溜，是吧？我现在这个岗位的要求，我得分析你俩谁最能够适应，最快的上手，谁的能力更强。我看中的是时机。 所以 至于你之后谁走余留，我想我自己公司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 开不到年会是吧，就完蛋了。 没，我对你还是个考察，这第一、啊、对吧？第二呢，我公司也有我的优势和竞争力啊，对不对？哎，这是我的想法。 这你的岗位是这样，你看你是技术岗位还是一个需要通用技能的岗位，需要专业技能的岗位，那他一定要考虑说他的专业呀、啊、他的专业技能啊，他之前工作他的这个就是他的经历经验能力培养是不是有延续性。但他如果是一个通用型的，比如说以与人沟通为主的工作，那么与协调与分组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他更注重通用技能，那这个人有多行业的经验就没有坏处。 嗯，好，不管怎么说我得要 让你们上手一下啊， 肯定得上手一下。 对，那我就不考虑你说的那个了啊，我就看谁能力强，上手快。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招应届生。 嗯， 对，根本不应该招应届生，你也 没招应届生啊， 一年的也是，就不考虑了。如果是你这个要求的话， 我就说社招了嘛，所以 社招， 如果你慢就业的话，我以后只会把你当社招，我不会把你当应届生。 但是社招的话，有几个是五年、三年还是十年以上？ 嗯， 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工作一年的话，说实在，工作一年的人，你跟分行业啊，有些行业工作一年的跟大学生差很多，而有些行业工作一年跟应届生区别并不是很大。 嗯，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实习的，你在这一年里头，你去了四个地方实习，平均每个地方三个月，那么你这有三个月跟一年的能力上差别，感觉会不会特别大？ 嗯，这分人啊，分公司。 对，分人分公司， 啊、分体验的。经历啊，刚才你说的我说的都是说慢就业，那我们就、啊、找找市面上的公司是吧，啊，找一些感兴趣的我们去尝试，对吧？ 对。 但还有些人不这么想，现在呢与慢就业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间隔年啊。什么叫间隔年呢？就是你在毕业和正式工作之间所间隔的这个时间叫间隔年。 嗯， 这个概念呢是2009年在中国兴起的。当时有一个叫做孙东纯的年轻男子把工作给辞了，带着一张21000块钱的银行卡开始了自己的间隔年之旅。旅行计划从开始的三个月变成了13个月。在旅途当中呢，他还遇到了一个外国女子，这个女子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个时候呢，中国年轻人就知道了，哦，原来这就是间隔年。但他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他说我觉得现在大家选择间隔年的初衷变了。你比如说吧，有媒体因为私奔的话题想采访我，啊，我间隔是为了私奔吗？还有网友看了我和妻子邂逅的故事，说啊，那要学好外语啊，这样才能够泡上、啊、外国美眉啊。那还 有 高中生偷家里的钱外出旅行，美其名曰间隔年。他说这不是把这坏概念带坏了吗？他说除非你从事一些和专业相关的志愿者工作，不然间隔年并不会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或职业技能，更与提高收入和社会地位无关啊。那所以他说有些年轻人啊，什么抱着一次间隔年就改变前途的初衷，或许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有一些概念呢也被过度解读了，似乎除了旅行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不上路的人生就不是完整的。就是很多人啊，他不是把刚才我们所说的慢就业真的用在了工作这个领域，他把这个慢就业理解成间隔年，又把理解成 间隔年理解为旅游 旅行，哈哈哈。所以啊、这位算是间隔年中国第一人吧啊、他说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需要间隔年，许多间隔年的感悟和收获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 其实他说的中间有一个概念挺好的，比如说我现在上着班，我上了三年我一直干的是会计，我上了三年突然有一天说我脑子抽了，我跟老板要求辞职，我去当一个比如说世界医生的组织。公益组织，我跑去那个中东那边给人家扎绷带去，我干了一年，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对生命的理解提高了，我觉得这种算是间隔年。 对， 因为它非常有意义。 志愿者工作吗？ 对，他志愿者工作啊，这种算是，或者说你不用，可能不用跑中东啊，咱们北京就有北京青年志愿者协会，你去参加，他有大量的志愿者活动，你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你对社会、对自己、对生命、对整个所谓的社会运作有更深的理解，这对自我成长非常有帮助。 嗯，这位孙东纯先生说了，如果有许多东西放不下。不上路又何妨啊？就是包括不同年纪的人啊，一旦心里好像有好多事情，他就要去趟西藏，一定要上趟路，通过旅行来解放自己。那他的观点是，他曾经上过路啊，但是他的想法就是，如果很多东西放不下，你不上路又何妨？世界那么大，非得要去看看。 这东西啊，其实说到底就是一时间投资，你把时间用在哪儿？ 你说如果把时间用在享受上，不管你这享受是旅行还是跟家玩游戏，你把时间用在享受上 OK， 你觉得这对你身心健康有帮助，这没话说。还有一种呢，像比如说我们推荐的，从职业规划的角度讲，推荐间隔年，是你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底层的宏观的一线的感知，并且你在生活层面和职业层面去发现自己的热情和天赋所在，那么这一年或者三个月甚至两天的时间都非常非常有价值。那这是一个投资的问题， 上路不上路啊，还是自己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之前认识一个小孩，他徒步绕了一圈青海湖，回北京以后跟我坐那儿聊了聊，他希望我给他推荐一个给钱特别多的工作。我说你一个见识了自由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一个不考虑工作环境、不考虑工作强度、不考虑工作时间，只要给钱多的工作呢？他说因为在我这个徒步的过程里的发现，没钱没自由。对，睡在那个廉价睡袋里头，晚上冻得实在是不行了，就想我一定要回到大城市里努力挣钱，买高级睡袋，然后开着皮卡再来一趟。 好， 这 就 是 甲方乙方嘛，是不是？非要体验一下才知道， 原来有钱这么好， 生活的意义。我觉得慢灸也好啊，间隔年也好，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发自我们内心，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且不说有多么功利，至少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有那么一些价值，并且我们愿意坚守的。当然如果对社会有价值那更好。 理智，这里面非常需要理智判断。 好，老人家的话就说完了，我们再来听一位企业牛人他的观点啊。就现在还有很多的大学生会去创业，对不对？甚至在学校期间就会去创业。创新的意识我们是鼓励的，但一定要去创业吗？我们来听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明宏先生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8届年会当中的一个观点啊，关于年轻的大学生创业的问题。 创业的人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成熟。太年轻了，投资者不太会相信，是吧？比如说现在大学本科一二三四年级的来找我要投资，通常查不到的，是吧？除非真的是把我给弄晕了，是吧？不管你长得多英俊，都跟我没关系，是吧？但是呢，已经毕业五年以后的人创业，甚至是创过业失败的人创业，拿到投资的机会就会比较的多一点。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已经历过，你可能失败过，你的年龄到了25、26岁以后，已经有了对人的感情情绪以及自控能力的判断，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胆子就会大一点。其实我更加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对中国的走向有更加影响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一个说。 他最后这句话，其实还站在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啊，就是希望年轻人不要都把马云、马化腾作为自己奋斗的偶像，而应该做一些对于这个国家啊有用的事情啊。那我觉得我们做事情怎么才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事情对于国家有用？ 交税啊，我交的税越多，贡献越大， 这是一种方式啊。 对。 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技术报国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报国，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但你如果内心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的话是挺好，但是事实上呢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比如说我要为祖国造火箭，那是你懂吗？对吧？那一开始让你去造火箭，你不能让你是吧去做那种特别高精尖核心的，你也是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但是这个心还是要有。 为这个社会其实所谓做贡献，我觉得没必要说讲的那么大。你比如说我做企业培训，也做教育培训。那我个人觉得教育培训我放的经验更大，放的时间也更长，但是实际上收益比我去做企业培训收益要低的。那我觉得我实际上就在为整个的社会在做我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我多把我的精力去投入到低收入的教育领域里面。 对，俞明宏先生这段话呢应该是发自肺腑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落脚上面哈稍显困难一些。其实很多人都是干着干着就会发现，哎，我这个事儿 还是有意义的。 就其实你只要努力工作，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只要努力工作，完成社会对你，就是社会分工赋予你的责任，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但是他前面这个我们要好好探讨一下 啊， 就是他不主张太年轻的人去创业，特别是都没有工作的人去创业。 我觉得他的重点是他不主张对人的认识还很浅薄的人去创业，他最后落点落在这上。 他当然是认为你需要一些事情才能够，或者说工作才能够让你对于你自己的自控力，你的情感情绪， 所以他只前头只是用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说你工作五年，他认为大多数人工作五年之后才对人是有了解的，而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说这只是一个我们一般认知上的一般认知、 当然会有与众不同的案例，但是基本上大家 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的是吧，他还是有一个这样的自我认知的规律的。 包括我跟很多在投资界的朋友聊天，他们反复强调一个概念，他们因为投资整个投资业都公认的他投的不是项目，投的是人、而投这个人，这人是不是靠谱，实际上他的这个人的社会阅历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而他对比如说人心险恶呀，对事情办成有多难呀，对艰难险阻啊，一点概念一点了解都没有的人，那其实他作为投资者来说也不敢往他身上砸钱。 嗯， 因为很可能不靠谱嘛，他自己可能会自己陶醉在自己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蓝图中，但实际上真正操作可能不是那么回事。 嗯，当然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也逐渐的意识到了啊，这个创业的风险以及创业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啊，不像原来那样啊，就是一时冲动啊，我就创业去了。其实创业呢是一个很理性的过程，很理性的，因为你要非常认真的分析自己有什么，社会缺什么，我能带来什么。 有一些其实有一些连续剧是演那个创业的，其实 很多啊， 电视剧是演创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些主人公们遇到的事儿，你可以想一想这主人公遇到的事儿我能不能遇到，而帮助主人公的贵人在电视剧里是作为配角出现，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可能遇到。 对啊，是，当然既然已经开始了，那也应该把这个事儿做成，你不做怎么知道不成呢，是吧，你只有做了你才知道啊，原来有一天真的不成。 就我们跟几个，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里边认识一些年轻人，他们是从大二大三开始创业， 嗯， 然后效果也很好，有些确实挣到了不少的钱，比 较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二次创业三次创业。但实际上凡是这样的学生，我们去跟他进行讨论的时候发现，你看到的他大学创业根本不是他第一次创业，他的模拟的创业行为或者真实的创业行为可能在他中学的时代就在家庭的熏陶下已经开始了，他也已经是失败过若干次之后摸索到了经验之后，你看到他很年轻大二大三就创业并且成功了捞到第一桶金，其实那不是他的第一桶金，他第一桶金可能在小学就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坑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掉进去过。 嗯，这样的创业者我们曾经也采访过啊，我记得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他说有一年是初中还是高中放暑假，他们那有一个体育馆，大家都到那儿去看一些什么演出还是比赛啊，或者打篮球啊，打篮球。他说打完之后呢，特别渴，门口没有卖水的。当时他家里也不富裕，爸妈也都是工人，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推一个小车卖水。 嗯， 他其实就从一个更远的地方和离那个体育馆有点远的地方批发来的水，然后放到体育馆门口卖，他就能挣点钱。哎，这就是他最初的商业头脑。到了大学之后呢，他又开始结合他自己的专业啊，做一些模特经济。他学的是跟这个体育教育有关的工作。那么体育大学呢也有很多体型不错的那种学生，因为学体育的嘛，身材都不错， 身材都很好， 社会上呢又需要一些模特，哈哈，然后呢他就当成了这个经纪人啊、后来又做了其他的一些事情等等吧，总之就是脑瓜挺灵活的， 他是属于那种发现问题会尝试着自己去解决问题的类型。 嗯，对， 这样的人创业成功率和创业的概率都会很高。 对，大家现在在路边在一些商场里面啊，可能会看到一个卖潮牌的品牌叫泡泡玛特， 我曾经采访过他们这个创始人，这位先生呢，他是上大学的时候发现一个商机，就是很多大一的孩子来了之后啊，都会拍一张照片给自己家人寄过去，因为家人看不到这个学校什么样子，互联网也不发达，那时候他刚刚有那个数码相机，他于是呢就做起了一个什么生意呢，把大家军训时候的场景用数码相机拍成视频，然后刻成光盘卖光盘，哎，而且呢还把学校的这些风景啊也拍成了一个这个纪录片一样的东西啊，刻到光盘里面，所以呢又有同学们的这个军训剪影，同时又有学校的风光简介， 卖 的 家长 特别火，甚至学校都把这个当成了那个推荐的礼品送给别的地方啊，其实他们学校也不是很有名啊，一下子他说就挣了好多好多钱，但是这个事儿呢只能玩一年， 对， 后面数码相机很快就普及了，这个事儿就不能再干了，他后来去干别的去了啊等等，所以 但这种发现这种商机的意识本身，这是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拍脑门突然想到的事情， 嗯，还是有一些熏陶和训练是吧， 是的， 或者是他身子里的骨子里的脑子里的这种 天赋嘛， 基因是吧， 对， 但是不是你我都有的啊。好，那关于创业的话题呢，反正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呢他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针对于年轻人创业这块也是如此，有时候会有分歧，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共识，在今后的职场帮团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更多的来呈现。那最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案例咨询的部分了，我们也可以从这位过来人的经历当中看一看年轻人在工作之后应当储备好哪些技能，或者是提前做好哪些布局。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位朋友咨询，人生30而立，而我感觉一直在摸爬滚打，虽然有房有车有家有孩子，别人看起来很幸福了，但一颗不安的心总在骚动。目前我做的是程序员， IT 男，算算也有7-8年了，换了10家公司，顺理成章结婚生子，待遇加起来7-8万将近3万，我可以说对这个待遇还是满足了，但毕竟本人愚钝，不是管理层，是码农，在这家公司待了3年多，要死不活，没股份，纯打工。人老了想想还是得找点路子，别困死在这里，要么找个有股份的，要么找个创业公司。我想拿出毕业第一份工作的那种激情热情，加油努力干。2018年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吴科你觉得呢？ 他现在看重的是稳定还是风险回报，关键是在这个 稳定还是风险回报， 就是他希望他是一个 他主要是为未来感觉要提前准备点什么，现在都很满足， 就是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能力的这种基础的增长，基础能力的增长，基础职位的增长，基础人脉的增长，关注的是这个，那么他就去一个相对稳定的，比如说股份制一个公司，进一个大公司，积累个人品牌，积累个人人脉。但是如果他想还是说非常快的对一个机会窗口，然后一夜，不能说一夜，就是短时间之内快速的成长，那就去创业公司，然后去拼这种概率。 嗯， 这是一个两种未来的不同的思路。 嗯，好，那哪种概率成功的几率大一点，或者说 成功的几率是这样啊，就是稳步提升的根本就没有所谓失败的概率，因为稳步提升它是拿速度去换它的就稳定性，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高，然后它没有速度啊，然后这个拼机会的那种，那就是高风险高投入，就高回报，都很高，就跟买彩票一样都很高。 那么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自己的家庭财富的规划， 靠他的个人经济情况，他对这个进行一个判断，就跟我买彩票似的，你有多少钱你才敢买多少钱的彩票，你敢不敢卖了房买彩票或者置炒股，对吧？ 换句话说，他也要做好几年不开支的准备，家庭能不能够继续，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家庭出现一些变故需要用到钱，你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去抵御这个冲击和风险，这个是你需要考虑好的。毕竟有家有房有孩子， 一个是经历上的，二一个呢，其实我可能还是偏保守啊，我觉得个人能力的提升还是说优于机会的提升，因为机会的提升你可能很快就起来，但是也很快就落下去。 他刚才啊谈到他不是管理层，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他是做程序员嘛，这程序员啊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越干到后面身体就会觉得越吃不消，所以他毕竟才30岁还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可以拼一拼，但再往后他要不是再上一个台阶的话就难了。 那他这时候如果对，因为程序员现在我们说程序员35岁以后的职业规划本身是一个大难题， 嗯， 35岁以后的程序员就是比较忧心的就是什么时候会被企业淘汰，因为他们现有的公司就像你刚才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比你更学习能力速度更快，然后加班时间更长身体更好的年轻人分分钟赶超你，那这时候你怎么办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之前做的几次咨询的这样案例都是推荐他们做小幅度的跨行，小幅度的跨行就是从一个互联网或者 IT 行业的核心部门跳去一个传统行业的 IT 部门，因为这样他的等于他的竞争优势就再会得到再一次的提升。在传统行业来说，你对互联网思维的理解和你对 IT 行业的这种理解是他们那儿的稀缺资源，而且又不用担心有太多的年轻人过来跟他抢饭碗，所以这样的话就相对稳定一些。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咨询案例，效果目前来看说还都不错，他们还能比较顺利的完成这种到至少到40岁的这样一个过渡，然后到40岁之后进入到下一个门槛，再往说管理层还是从管理层放到文化层这样再去考虑。 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领域一直做也赶上中国互联网的红利期的话，40岁以后只要你不做太大的这个风险投资的话，应该就可以靠前期所积累的财富的增值过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生活了吧。如果你赶上这十年中国互联网的红利，对吧， 你这还得要求一个投资知识，这个 当然现在你说挣2000块钱我都要买一个什么余额宝活期通，那别说他们这挣3万4万更高的还有期权的人了，那更应该考虑啊。在现在没有投资意识，我说的投资不是说投资个人，他那也是很重要，就是没有投资做财富管理的这种意识的话，有可能你现在辛苦的积蓄就会被通货膨胀或者是一些啊各种各样的周期性的调整而灰飞烟灭。 对，就是一定要有工资外收入来源。 嗯，这也是我们晚上的财富大搜索经常跟大家探讨的一个内容，做一个广告。好了，谢谢吴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